hkpeanut.com， 我是黄之锋。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傲摇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系咪啊？翻到嚟未？ 翻嚟 啦，唉，真系，我哋有今日有新嘅 operator， 所以咧，我有好多嘢，我哋都仲要需要磨合嘅。啊，咁樣樣 多謝新 operator 先。 係啦，咁樣樣就，呢個亦都要多謝咧，我哋禮拜日啦，係咪禮拜六啊？上個禮拜六啊，七一同我哋打招呼嘅網友啦，係嘛？ 喂，真係唔記得咗喎。 係呢個真係要多謝，講真就。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咁我就喺呢個搏擊會嗰度講過啊，即係今年咧就嗱，其實講真，遊行嘅人數比舊年咧，其實已經差唔多嘅，其實就。咁可能會多少少啦，我感覺上啊， 少好多， 少好多啊！你覺得？但我覺得好似多少少喎。咁但係但係如果你話講自身嘅經驗嚟講咧，即係你話嗰、個叫做係相應率啊，好高啊！今年就咁啊，好多人咧就因為我怕醜啊，咁樣我就企喺土伯下面咧， 我都怕醜 啊，咁啊就遞傷嘅，咁我就唔會好似阿院長咁樣企喺人群入邊咧，哇！真係好似即係呢一個咧。即係攞住個錢箱咁樣喺入面即係吓 個分歧喺邊度先。 咁佢話即係吓大膽會好多啦，係咪 即係食檸檬嘅機會多啲係咪 咁我唔知佢但係佢都話有好多網友嘅相應率喎。咁佢就話有啲網友就話叫佢開返咪啦咁樣。咁佢都話會認真考慮嘅呢樣嘢就。咁呢個好開心啦，亦都見到好多網友。唔係啲網友成日叫我哋唔好講咁多粗口，你有冇聽到啊大佬啊。 有咁有個太太又同我講呢樣嘢。 是啊，即是一啲就是话叫我哋唔好讲咁多粗口啦，有啲就是话我哋喂讲得太少咯，即是咁讲，即是呢一个呢，即是其实讲真啦，即是你当会有啲人呢走埋你身边就是话你唔好讲咁多粗口啦。其实呢一个好嘅现象嚟，点解好嘅现象呢就是因为佢哋系会可能会一啲即是佢哋系想喺大厅上面播。即係譬如你搭的士嘅時候佢想聽係咪但係佢又唔想即係好 offensive 咁樣對啲即係乘客啊即係好唔尊重咁樣或者聽粗口電台喎咁樣。咁亦都有啲喂做 Uber 嘅司機係咪佢都想即係斯斯文文咁樣啊係咪 咁咪插住個耳筒聽。 咁但係唔得㗎嘛即係講真嗱如果你要將我哋節目宣傳開去係咪喂即係令到就算係即係乘客都好聽到喂都覺得耳目一新嘅係咪咩台嚟啊？咁過癮嘅，咁好聽嘅，係嘛？即係會問一下個司機噶嘛，係咪？喂，甚至乎有時你唔好話乜嘢啦，就係、是、你喂，如果巴士播啊，我哋接觸嘅聽眾仲多啊，大佬，跟住你除咗巴士之外，有啲餐廳又播咧，係嘛？因為我哋而家就可以即係擺喺 YouTube 裏面開噶嘛，大佬啊，即係 哇！你真係越吹越大喎，你有真係大哥，巴士又播，餐廳又播，大哥，你 哇！你有咁嘅準備，咁所以 雙台， 所以其實唔係啊，佢同。你讲叫你唔好讲咁多粗口嘅时候咧，喂，可能就系有一两个咧，系嗰啲咩餐厅老板啊，或者巴士司机嚟噶啦，其实就，即系其实佢哋嗰啲咧，就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啊嗰啲战略据点啊你明唔明白啊咁所以呢就即係当佢哋咁样讲嘅时候呢即係我哋都认真看待嘅即係正明就係话啊即係佢即係想多啲人听啦喂唔好喂有嘢唔好自己嘥即係收收埋埋啦係咪喂甚至乎啊而家教主都感受到呢个压力啊嘛即係向我哋开刀啦嘛係咪 咪佢开咗好耐啦 教教我哋 YouTube, 係咪唉即係 成日都话花生台㗎啦成日都话我 是啊即是琴日就喺度搞教授啦喺度话教授即係好讲佢啦係咪其实我觉得佢即係嗱坦白讲。 教授话时话讲咗佢啲乜嘢啫 教授唔讲即係只不过就係话阿索记咁样讲屌你咁样即係你知索记成日搵佢嚟做题材㗎啦係咪咁佢坐喺隔篱。 佢过去嗰两三个月呢全部都系起呢啲题我见到笑看太平山都系。 係呀係呀佢鍾意㗎嘛係咪 即係吸眼球㗎嘛佢最叻呢样嘢。 唔系但我觉得就唔需要嘅我自己又觉得唔需要啦咁起码我哋就好即係好自制啦 其实你呢个都系一个唔健康嘅你真系要讲佢嗰一节 咁我咪定呢個題咯。 係 你真係講足一節嘅。如果你借佢嚟即係吸眼球去引啲人入去，咁老實講，你講完嗰啲，你轉咗第二個題目，啲人就走咯。同埋你都唔係長遠㗎嘛。 唔係我都唔想。 喂，你覺得佢會做到一世嘅咩？你會去？你覺得佢呢個節目你可以咁樣不斷咁批評佢，借批評佢嚟攞聽眾又係戇居嘅，係咪？咁但係喂，教授不嬲都冇嘢講㗎。你哋讲嘅时候，如果我冇记错，咁佢有咩好批评郑宇石咧？ 唔系，我见到佢喺度。 哦，见到佢喺度。 咁佢又话见到阿山姐又即系答咗一句嘴，话可能好等钱使啦咁样样，即系 咁啊嬲啦。 啊，咁啊嬲捻咗啦，系嘛？咁就即系，喂，佢成日都讲噶嘛，系嘛？即系佢唔会理你哋噶嘛，系嘛？即系佢觉得自己好大支嘢。当佢自己觉得吓、啊，即系佢自己嘅听众啊，即系已经开始有个收听危机嘅时候，咁佢可能会做下呢啲咁嘅嘢啦，即系扯下啲眼球啦，系嘛？呢、這个我唔知啦。咁但系起码就系话，你有时阿高达啊，佢做嗰啲一學花生啊，即系我叫佢多嘅时候，去到成7,000-8,000咁样样 嘅。咁夸张噶，原 来。咁啊，昂伯咪讲过咯。喂，昂伯，喂大佬，即系喂呢、這个后起之秀啊，喂都多过呢个郁敏啊，系嘛？喂，好心佢自己去即系反省一下啦。 咁我应该挑啊。李永达基先系喎，啲 系唔系佢飘过啊？系咪即系阿梁锦祥嚟讲咯？吓啊，你老友啊，唉，真系啊，真系 讲咩啫？ 唔系咁，佢咪话，诶，佢喺度抽你水咁，即系有次即系讲佢即系香港分裂啊，嗰啲咁嘅嘢啊，咁然之后，诶，点样 因？咁你俾人抽你水，有乜办法先得噶？喂，大佬啊，你派到满地花生啊，俾我哋食嘅大哥，过去嗰个零两个月，我真系唔 系 好想讲佢嘅，老实讲。喂，呢個係我心底裏面嘅，所以真係有需要講嘅時候，我先攞嚟講嘅啫，就唔會借個標題呃 like 嘅大佬，或者呃呢一個嘅人引入去聽嘅，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唔務實，都唔長遠嘅，大哥。因為你即係證明你自己冇餡啊嘛，係咪？你借佢嚟消費啊嘛，咁呢個佢又唔係掹得錯嘅喎，話時話呢樣嘢又 係嘛？唔係即係咁講嗱，你 不過佢有個策略嘅，佢講你鄭宇石嘅時候，其實佢嘅意思就係希望你唔好講嘛。因為教授我哋都知咧，正經人家嘅性格就係真係多事不如少一事嘅，亦都無謂揦著呢啲咁嘅癲狗嘅。咁所以佢嘅策略點解攞笑看太平山鄭宇石嘅角色嚟講咧？其實某程度上佢都係一個謀略嚟嘅。 哦，即係引起人哋注意係嘛？ 同埋佢要兇你鄭宇石，你就唔好撚再講我啦。包括你身边其他人都唔好讲我咁样嘛， 唔系佢仲讲，唔系仲话佢咩嘛，又攞翻佢以前嗰啲咩抄袭嗰啲嘢出嚟讲，喂抄袭嗰个学术抄袭咧系文汇报做嗰啲题材嚟噶，即系你跟党部去讲，大佬。 喂，如果我系郑宇石啊，不过佢估郑宇石一定唔会系咁啦，我都估唔会系咁噶啦。 啊， 讲多啲，讲多几集系嘛？你叫我唔好讲啊嘛，我系偏要讲啊，睇你敢唔敢再讲我啦咁样。即系正如嗰阵时候我凶佢一样啫嘛，嗱，你再讲我咧，我一定讲你。佢同阿郑经汉我都系咁对付嘅，大佬。你一讲我，我一定讲你。睇下你爆得大镬嗰啲嘢，定系我爆得大镬嗰啲嘢啦，大佬。你哋大家全部都系身有屎嘅人，系嘛？不过 anyway， 即系唔好再嘥时间。在呢个身上啊，大佬，好似冇嘢讲咁。 唔系咁，我觉得有好多嘢都好重要嘅。就譬如，其实讲真啦，即系你近排刘晓波嘅病情啦，系嘛？即系我谂相信大家都有嗰个心理准备。其实佢已经去到一个倒数嘅阶段。咁我哋有段片，我哋可以去先，可以系。哎，慢慢嚟，慢慢嚟。 百人反对，冇人弃权。 支持，等佢过咗去嘛。过咗去嘅时候，玩法唔同啦嘛。所有嘅候选人，特首嘅候选人就要向市民负责啦嘛。你使乜负责啫？ 继续讲下先啦。 啊，咁就啱啱我哋话原本想讲黐根嘅。咁啊，啱啱黐根就急不及待咧，就走出嚟抢镜头啦。不过呢、這个唔需要咁急嘅，咁啊就慢慢嚟啦。因为黐根咧，即系其实又系你老友啦，系咪？咁啊，我哋原本今日都想揾佢上嚟嘅，即系急就章就咁，但系就佢人就唔喺香港啦，系嘛？冇片啦。哦 ，OK， 咁啊，咁啊，慢慢我哋讲多阵先啦。我哋咁反正讲黐根啊，讲黐根系真系。好，黐根出场。哎，冇声嘅喂。 有责任，中央政府有责任，中联办有责任，外国势力更加有责任。 八人赞成，二十八人反对，冇人弃权。 支持等佢过咗去嘛，过咗去嘅时候玩法唔同啊嘛，所有嘅候选人，特首嘅候选人就要向市民负责啦嘛，你使乜负责啫？唔识搭地铁咪唔识搭地铁咯，唔识买厕纸咪唔识买厕纸咯，有乜问题？ 庄树根回顾二十几年政治生涯，最大遗憾是两年前政改方案表决，建制派 walk out 制造流会，点知衰咗，导致方案以大比数否决。他说政改否决之后，香港政局好闷，冇嘢玩。睇住，根哥好扮受害者，嗰次 walk out 好似你都有份噶。 我见到有人举手叫我走，我咪走咯，系咪先啦？你知道我哋好服从噶嘛？你话咗我哋呢啲冇灵魂噶嘛？ 我 你一仔话，但系呢个冇问题嘅，我哋服从冇问题嘅，即系你后边有冇兜埋啲人走？呢个唔系我责任啊！我唔知道，我第一个就举手，我几服从，冇乜所谓，有人食得起啊，又唔系我食，又唔系我负责，好闷咯，不过。你唔覺得好悶講咩？而家造成而家咁樣，你民主派有責任，建制派有責任，特區政府有責任，中央政府有責任，中聯辦有責任，外國勢力更加有責任啦。都唔想搞政黨，佢哋對政黨呢兩個字都唔承認你有政黨，咁點解叫民建聯啫？點解唔叫民建黨？但係人哋搞咗個黨出嚟都吹唔上啦，新民黨啦，自由黨。中國人就係咁嘅。你如果一回歸之後，國內又唔係話而家咁有錢，國內又唔識玩一國兩制，你又可以同國內溝通傾，你攞個底線咪最。高咯！而家嗰陣時香港重要啊嘛，佢如果唔係都唔俾一國兩制你啦，係咪啊？如果嗰陣時你嗰陣時同佢講數，同佢溝通，你可以攞到最盡嘅利益咯。而家調轉嚟嗰陣時，人哋逼你賣長國噶啦。所以香港啲人唔識玩政治，國內啲人又唔識玩政治，政府又唔識玩政治，香港政黨又唔識玩政治，係嘛？如果搞到而家一鍋泡咯，咁香港冇優勢嘅。香港除咗現在係金融，當中國人民幣。可以自由兑換的時候，香港就是一國兩制勝利完成的時候，那我不可以說結束的嘛。我想不超過十年，就可能是。 咁我覺得黐根咧就一個係當然係不甘寂寞嘅人啦。咁但係即係佢心態亦都非常之年輕嘅。雖然佢啊提早退休又要料理農務係嘛，咁但係咧就你見到佢， 我都覺得奇怪，點解會起個題目咧喺一周嗰度咧叫做料理農務？原來佢走咗去咩海南島買咗塊地喺度 種 番薯，係 啊，幾好笑嘅真係。咁但係其實講真，佢頭先講嗰啲嘢咧，都係好踩界噶啦。即係佢甚至乎講到就係話大陸人唔識玩一國兩制喎。喂，人哋而家最近啊，習近平嚟到香港啊，就係話偉大勝利又成啊，又話實踐可行啊，係嘛？即係呢啲咁嘅嘢，你又話佢唔識一國兩制，喂，咁你算點咧？ 你又 twist 咗佢嘅意思嘅，佢意思即係話當年回歸嘅時候。因为老共嗰阵时候实力未系咁强嘅时候，that's why 佢要搞个一国两制出嚟，借因为你香港仲有价值嘛，咪借你香港嘅经验作为佢即系改革开放嘅一个嘅棋子，或者系作为一个跳板，同世界接轨嘅跳板。咁但系咧，回归咗二十年啦，即系佢已经系。有毛有翼曉飛啦，咁所以一國兩制佢咪唔需要搞咯，咪會變成日後一國一制咯。佢嘅預言就話唔需要十年啦，甚至乎五年都已經可以搞一國一制啦。 嗯， 喂，原來你叫我睇呢段嘢，原來你唔理解唔到佢成 件 嘅意思嘅，大佬。 真係證明你係即係佢知己啦，係 嘛？係 嘛？唉，佢咁信得過你，即係喺非建制派淨上嚟做節目係嘛？原來有原因嘅呢樣。 唔係佢有上去黃金文道啊，大佬，你當黃金文建制派大佬， 唉咁樣樣。唔係咁，但係就當然啦。佢除咗一仔呢一段嘢之外，咁啊對呢一個咧即係阿李慧瓊子又非常之有微言啦，係嘛？就話唉，你嗰啲咩退休嘅元老係嘛？六十歲退休嘅元老，如果佢哋唔做區議員嘅話咧。咁帶一個新嘅，咁嗰個新嘅區議員咧，佢每個月都會塞翻1萬蚊俾佢嘅，但係 作為顧問費 係啦，作為顧問費，但係佢係乜都冇嘅，所以 咁你咁佢講緊區議員嘅 level 啊嘛， 唔係啊，咁即係佢嗰意思就係話佢連區議員都不如啊，你明唔明？ 咁你喺區議員嗰個位嘅時候，你冇讓個位俾人嘛，根哥。 哦，咁但系佢让咗俾边个嘛？ 我系中柱间， 佢让咗俾张国军啊嘛。 我让咗个位俾你选鱼湾村，你 Anthony 赢咗个区员个位咧，就个党咧就每个月俾10,000蚊我啊嘛。 咁但系立法会系咪应该做翻呢样嘢？嗱，譬如好似张国军都应该即系俾翻10,000蚊顾问费，20,000蚊啦，起码 系啦。立法会 level 应该唔同，要俾多少少。 系啦，系啦，因为真系让佢啊嘛，佢即系排第二啊嘛，同埋就系话喂张国军。即系你你咁样让俾佢，喂大佬，即系佢而家佢仲佢收唔到钱不特止啊，佢仲话而家民建联追佢10,000蚊数啊，咁但系话唉还钱冇所谓嘅，咁但系我穷啊嘛，系嘛，即系个穷啲咁嘅嘢。 喂呢段你又冇诠释错啦，呢段大佬，我打我问佢噶，因为本来我谂住你话你打电话俾佢，佢唔听你， 佢梗系唔听我啦吓。 咁、打电话佢真系听咗我的电话，跟住我话喂，点今晚你上唔上嚟？咁佢话诶，我而家唔知喺。咩山西定唔知边度啦咁样，咁我话咁啊下个礼拜你食宵夜啦，我话你真系咁大镬，你争民建联10,000蚊都唔俾，屌你上嚟用个节目，我帮你陶家恒帮你俾，屌大佬10,000几蚊，系嘛最多花生台啫，我倾翻每人一半啦。 佢有冇多谢你啊？冇。 咁佢话你好有钱咩而家？啊，我使乜你帮我俾啊？我有钱我都唔俾佢啦，大佬咁样，系咪够胆你追我咁样？ 唉，唔系，但系你有冇问佢点解对呢个李慧琼之咁不满先？ 我覺得佢唔係對李慧瓊之不滿，而係佢講個事實出嚟啫。即係佢係一個 yes woman， 因為佢有解釋噶嘛。喺成段嘢裏面話，我係靠打拼翻嚟嘅。我哋真係打翻嚟嘅，江山係我打翻嚟嘅。李慧瓊咧，只係民建聯去吸納佢翻嚟噶嘛。佢係所謂民建聯吸納即係政治精英或者專業人士嘅其中一個途徑嚟。 係。 咁所以其實佢話 yes woman。佢都解釋咗㗎，我覺得完全合理喎，冇講大話，冇吹牛喎，亦都冇誇大喎，就係話如果佢唔係元老打返嚟嘅人，你一定要做 yes woman 先至可以上到呢個位。唔係呢個係佢基本嘅論點嚟。 唔係呢個就係、是、嗱咁講，咁變咗就係話，如果你講嗰個領袖意志嚟講，個人意志嚟講，佢點解佢做唔到獨當一面？點解唔可以好似阿曾玉成咁樣呢？其實呢個呢亦都反映咗中央是很忌讳任何的地方主义。即是你尤其是见到曾玉成这样，喂曾玉成他在关键的时候他都会讲一些呢即是香港人啱听的说话。 人话嘛。 是啦，即是那些即是尤其是香港人核心价值一触碰到呢，即是你讲真，如果你说他捍卫这个叫做是立法会那个叫独立性的话，喂他当然是好过梁君彦好多啦。系嘛？ 喂，但系喂，钟树根冇估计错，亦都冇判断错，亦都冇预期错。 嗯， 李慧琼唔系 yes woman， 佢点上到呢个位？ 唔系啊，即系呢个其实系 乜嘢去上呢个位咧？ 当然系啦，嗱呢个就证明咗咧，其实咧 唔好话李慧琼子啦，小弟当年都系啦，即系佢用翻我成日讲一样嘢啫嘛。喂，如果我系 yes man 嘅话，我上个位好 Q 耐啦。是不是喂咁你对住班阿哥阿哥阿姐是不是你唔做 yes man, 你系唔得㗎喎。唔好话喺政党，你一个公司一个机构里面都系啦。喂嗰啲开国元老开国元勋全部你都唔妥你嘅。 嗯。 喂咁你点样可能上到位呀、大哥。 嗯。 你一定要靠呢样嘢去攞返你自己嗰个嘅位置㗎嘛。 嗯。 喂，咁所以佢嘅預期即係話咧，你唔好繼續做 yes woman 啊，日後你都會死得噶啦咁樣。唔係，我唔覺得佢係特登即係針住呢個李慧瓊子。 佢講翻事實啫， 亦都可能係就係點解攞李慧瓊子嚟講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抹黑緊民建聯啊嘛，因為其他人佢唔敢得罪啊嘛，大哥。唔通你講周玉成啊？唔通你講譚耀宗啊？ 嗯， 係咪啊？唔通你講呢一個嘅陳鑑霖啊？ 唔係，佢都睇唔起啊李慧瓊其實。 咁啊，梗系啦，一定系唔睇唔起李慧琼啦，大佬你半途出家，系咪？因为靠你自己个所谓即系逼科会计师嗰样嘢，就周鸿成拉你入嚟，跟住你做 yes woman， 你先上到位。你唔做呢样嘢，唔 yes 嘅话，就一定上唔到位。但系咁问题就系日后有咩嘅时候，你一样要问翻班元老。咁倒不如咁讲啦。整个民建联工联会都是一个 yes 的 culture。 老板你搞错，他不是问元老，他是直接问西环。 是啊，整个民建联整个建制派的系统都是 yes 的 culture， 我告诉你。Otherwise, 为什么这个曾俊华会瓜老衬呢？为什么他会瓜老衬呢？ 就是因为佢相对林郑月娥嚟讲冇咁 yes 嘅人啊嘛。 唔系佢即系呢个 就够噶啦。民建联系 nothing。曾玉成又好，即系蔡素玉又好，呢、這、一个谭耀宗又好，甚至乎以前嘅刘江华都好，其实呢班人系自己系冇飞嘅。 嗯， 你只系靠阿爷八九成嘅飞，或者七八成嘅飞，唔好讲咁夸张啦，系嚟自阿爷嘅。我想换你曹家超都得啦，佢要换我陶君衡都得啦。 嗯， 有乜问题啊？咁点解我唔揾一个 yes man 翻嚟啊？我唔揾一个 yes woman 翻嚟啊？ 嗯。 就是咁简单啫， 佢要所有人都可以被取代嘛。 所以钟树根成段说话里面唔系净系踩李慧琼咁简单，而系督穿咗成个建制派嘅文化同埋西环治港。 系，同埋即系其实呢个等于其实系触及到咧嗰个中央对港政策嗰个分嗰个转变嘅，其实呢个。 咁佢都要啊！就算你李慧琼几咁叻都好，几咁有勇气都好，我都要稳住班友仔去围你。 嗯， 我梗系唔会俾你真系成为真正嘅领袖啦。 嗯， 喂，咁我如果你有咩行差踏错嘅时候，你咪葬送埋我成个建制派，包埋民主派，我系不受控制成个香港，所以佢一定要揾啲人围住佢噶，佢一定要揾一个 yes 嘅人先至可以去做呢个主席嘅位噶，佢系替谭耀宗啊嘛，如果我冇记错系咪？佢一定要揾一个咁嘅人噶 ，otherwise 你系大镬噶，你连建制派都搞唔掂嘅时候，同埋佢另外一样嘢就系、是、除咗民建联嘅的系。工聯會的系之後，佢仲要製造好多出嚟，新民黨啊，咩呢個專業聯盟啊，自由黨啊，自由黨係最差噶啦，咁多個已經係即係成個建制派裏邊咧，屌佢排起碼排第五甲排第六噶啦，大哥，佢要製造咁多出嚟就係、是、其實係喺建制派裏邊都係要互相制衡， 嗯， 唔單止係李慧瓊子俾班元老圍住佢制衡佢，所以鍾樹根咧如果有。即一周行嗰啲未必即問到咁深入咧，其實我哋應該 dig into 呢一樣嘢，叫佢爆更加多嘅嘢，因為佢咁多年話曬係嘛，起碼都三十年啦條友，屌大佬， 係啊， 好熟建制派成個諗法啦，咁你唔借呢個機會叫佢吹多啲噏多啲翻嚟， 係啊，所以你要嬲佢上嚟先得啊，大佬啊，啊即係呢個好緊要， 未必肯噶啦，屌你一仔訪問到咁盡， 唔係啊，我哋上次屌即係你話食宵夜啊，屌你即係我哋上次咪約佢食宵夜，即係有個即係有個東方記者咪就喺我哋花生谷嗰度攞張相，然之後攞嚟做新聞咯，又話我哋係港獨派啦，大佬啊，唉真係唔係咁，但係呢一個其實你有即係呢個係世代之爭嚟，係民建聯嘅世代之爭，或者係建制派嘅世代之爭嚟。即係你起碼你見到第一代建制派咧，佢哋都會有一啲獨立意志嘅。喂，即係你見到而家你嗰陣時，其實你自由黨都有世代之爭啦。 唔係點解你話所謂嘅獨立意志咧，就係、是、因為當年佢係打拼出嚟嘅、尤其是喺回歸前嘅建制派，其實某程度上咧，阿爺係要還翻俾佢哋嘅。因为你在六七暴动的时候紧跟你老共路线嘛，搞六七年的暴动嘛，大佬几多人受到牵连啊、你睇返嗰啲六七嗰啲暴动嘅回忆录啊，或者係写嗰啲书啊，喂我睇完啊，见到嗰啲阿叔啊，喂都我见犹怜啊，大哥係完全係俾人利用咗㗎，而呢班友仔佢话所谓打江山嗰班，头先我唔再第三次重复嗰啲名啦，嗰班友仔都喺唔同领域里面同你老共係顶咗一板嘅。 嗯， 在香港的统战里面是帮你顶了一板的。咁所以他说那些开国元老是不是叫元勋，喂那些人 是有完全是老共是欠了他的，大哥。喂只是曾玉成的他细佬曾德成，你都欠了他啦。他本来是圣保罗男女的嘛，派下单张的，大哥。喂我们这里坐在这里所有人啊，都如果好像曾德成当年那样，怎么全部拉了几镬啦。 嗯， 一世前途盡毀啊！所以佢話啲開國元老係以前幫老共頂咗一板嘅人。 嗯， 譚耀宗起碼你都係工聯會啊，陳婉嫻嗰啲工聯會啊，曾玉成嗰啲係嘛？喺教育戰線又好，喺成個左派陣營裏面都頂咗一板啦、啊。喂，俾人歧視咗幾廿年啊！直至到九七年啊，先至自己有機會抬頭翻身啫，大哥。 我覺得咧，即係其實中聯辦咧，或者中央咧，連呢一啲人都忍唔到，即係覺得就係話你喺你個位置待得耐咗咧，即係你會開始挑戰呢一個中聯辦，即係覺得喂中聯辦，因為其實佢哋都係流水一官嚟噶嘛。 唔係，但係我覺得鍾樹根唔係咁簡單， 係嘛？ 我覺得佢哋嘅諗法咧，嗱上次我問過鍾樹根，鍾樹根死都唔肯認啊，佢就覺得你咧太歐啊。 即係鍾樹根不可不承認咧，就係佢過去嗰四年嘅立法會任期裏邊， 佢人像太草根， 即係英文又搞錯啊！咩 people republic of Hong Kong 啊？ 唔係，我慢慢覺得呢啲係佢策略嚟喎，呢啲 即係大佬啊！鍾樹根係適宜玩棟篤笑咯，係咪啊 ？Rather than 你真係。代表建制派嗰个立法会议员咯， 你 点可以 你肯唔肯开个节目俾佢啊？你肯唔肯开个节目俾佢？ 都唔得闲咧，佢而家大佬撩你龙舞嘛，佢翻去呢个咩海南岛种番薯嘛，大佬 唔 得闲 啊！佢今日去山西啊，系嘛？我真系服咗佢啊，大佬！山西你知 道？你嘅就咁啦，嗱，你引举两句听咧。其实咧呢个系一条财路嚟嘅，因为有 YouTube 有 Kickway 嘅，只要咧你好似呢个嘅边个啊，黄杨达咁咧。咁有好多錢收㗎咁樣，咁可能佢引到佢嚟呢，係咪即係 唔係佢真係佢有佢自己風趣嘅一面嘅即係所以佢嗰個潛力啊 屌大佬啊你風趣十次八次就得嘅屌你第十幾廿次嘅時候得唔得啊除非你不斷喺度製造咁嘅即係自嘲嘅笑話大佬喺度俾人取笑咁大佬人哋有頭面㗎嘛有尊嚴㗎嘛都唔係不停喺度俾人笑㗎係咪 咪佢搞搞下呢即係如果佢講多嘢嘅話呢佢會變咗令佢會變咗夢紅大師㗎啦佢就。 係咪 不過夢紅大師嗰啲黨八股太多但我覺得就 咩古語夫係咪成日都係咁講。 但黐根就冇咁多。 咩信錯老兩 係呀點解要自己整嗰啲即係自己喺度作嗰啲打油詩大佬即係作完一次之後係咁狂用。屌你真 係。不過我覺得值得睇嘅一樣嘢就係既然頭先你揀到一段嘢呢就係鍾樹根連建制派嘅人都預言俾你聽一國兩制呢係 玩十 年。五年內佢話快則五年呢係玩完嘅。咁其實佢都知道我哋大家都知道應該咁講，就係咧一國兩制其實已經係名存實亡，將會邁向死亡。 即係講真啦，即係連自己左派出身、共產黨出身，即係民建聯出身，都順利共產黨唔過，係嘛？即係 唔係都踢爆你應該 都踢爆你啦，係咪先？喂，即係喂，你成日講國民教育啊，你話洗呢個腦洗嗰個腦，喂，你洗乾淨啊，你建制派啲腦先啦，甚至乎你家爺仔女嗰啲腦啦，喂，你唔好再出裸冠啦，係咪？ 所以咧，鍾樹根咧，某程度上啊。上一次佢唔俾佢選咧，佢而家開始要付出代價啦。因為過去嘅日子裏面所有嘅建制派，絕大部分啊，我講叫你退休，唔俾你選，大家都係噤若寒蟬嘅，大家都係收聲嘅， 敢怒不敢言啦。 鍾樹根咧，今次無論接受一仔嘅訪問，同埋一年前到咧接受我哋啊各大傳媒嘅訪問咧，表達佢嗰種嘅不滿咧，其實係已經係越爆係越多嘢出嚟。嗱呢一樣嘢老共真係危險，即係話你開始你自己個控制，你個對建制派裏面嘅控制咧，其實開始係甩碌噶啦。點解你唔好好好地嗱以佢嘅能力嚇，我唔熟啦，好好地同鍾樹根講掂數佢，冇理由佢講唔掂嘅呢條數。 係啊，啱啊， 係嘛？嗱，你都六十啦，屌大哥， 佢都好坦白就係話要錢啫。 你直唔可能要转个弯同佢讲啦你唔可以话屌大哥你嗰啲制造咁多笑话大佬英文又读唔到啊咁之前嗰啲嘢係咪你嗰个学位又唔知係坚定流啊跟住又一个People's Republic of Hong Kong 嗰啲咁嘅成日又写错字嗰啲咁嘅嘢喂实际上嚟讲如果我系阿爷嘅话我系老共嘅话喂都换个人啦、啊、我都有更新㗎、啊、你都几十岁人囉你又挨咁多年囉咁终于俾你让咗个位俾你选一届啊！咁你咪俾下其他新人咯，改变下我哋建制派里面嘅形象。喂，我觉得奇怪嘅地方就系在于，其实佢系有足够嘅理由叫鍾樹根退休，亦都唔应该会令到鍾樹根系走出嚟反扑你嘅。你最多资源啦，最有能力啦，系咪？最有影响力啦，系咪？喂，西環完全自緊講㗎啦，你連你自己嘅龍頭嘅民建聯都及唔掂嗰啲友，喂呢、這個係匪夷所思喎，呢、這個真係要問下鍾樹根搞咩㗎喎？究竟係你個人叛逆啊，定係還是佢賠償不足啊，定係還是你不信服，即係佢要求你退休嗰樣嘢呢？所以我上次我冇問錯佢㗎，我話你個區議會選舉嘅失敗呢，其實就已經係立法會嘅一個鋪路嚟㗎，老共對你嚟講，條數一定係之前已經講咗好耐㗎啦。區議會選之前2015年的年底我估倒數半年到一年咁上下 都已經同佢講咗，叫佢唔好搞噶啦，即係唔好再選立法會啊。所以佢喺區議會嗰個層面就等你樣衰一鑊， 嗯， 等我哋嗰班反對派可以熱烈彈琴、熱烈地唱一鑊， 嗯， 跟住立法會乘機勾埋你。 嗯， 这个是他的部署来的老公，但是没理由你冚不掂中柱根的嘛，是不是？中柱根都很实际的人来的嘛，你都可以搞得掂刘江华，安抚他了，为什么你不可以安抚到这个中柱根？ 我真的找不到位置，不是，你不是找他做一个什么，做 page admin 咯，是不是？即是你新媒体是他是他强项来的嘛，每个人都即是都有他自己那个可用之处嘛。 不得的，大佬，你堂堂一个建制派的第一大党，日日在这里玩这些烂 get， 还有在 这里即是。不是，你不是学民主党搞个创媒部咯，得的。我哋而家搞緊啦，其實都點解你唔俾阿 c h 去做咧？呢樣嘢係嘛？即係呢一個 唔係呢個係我另外覺得好奇怪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分析建制派咧，能夠有呢個 discipline 同埋 control 咧，所謂有呢個紀律同埋呢個控制咧，係建基於咩咧？建基於建制派係有龐大嘅資源啊嘛，唔， 嗯， 單止係錢嘅問題啊，我講緊，亦都喺個職位上邊啊，係會容易係安撫到啲人，即係嚟話 Anthony。你都做咗四年或者八年，即係兩屆啦。喂，咁讓下啲後生仔啦，係， 嗯， 咪？我梗有位安撫你噶嘛， 嗯， 我亦都有足夠龐大資源。我點解安撫唔到鍾樹根呢？嗱，你叫佢做局長，你冇人搞啦，當然，係， 嗯， 咪？即係鍾樹根大佬，即係你即係日日喺度棟篤笑咩玩，係咪？ 唔得㗎。 即係雖然我哋即係都已經好苦悶嘅啲生活，咁啊梗唔得啦。咁你揾啲虛位全國政協嗰啲屌，佢唔會成日出事嘅，你揾得唔得啊，大佬？ 代份乾身。 唔係咯，揾個老細，即係當顧問費，唔使做佢老細啦，係當個客啦。俾個顧問每個月俾咗幾皮嘢佢，咁得唔得啊？ 唔係，其實 補償翻個損失， 補償容易啊！你尤其你見到而家你即係嗰啲即係國企中資啊，喺香港搞咁多上市公司，咁佢哋都要揾一啲即係叫做係 director 入去噶嘛，係咪？即係咁呢啲其實係可以 失嘅。Non executive director 咯，係咯，大把啦。其實點解分唔到啫？即係當然， 喂，就算啊，嗰啲 non executive director 喂，話曬佢做個立法會議員啦，啊，做個區議員啦， 啊，做咗顧問㗎， 唔係咯？咁你一个月俾一万蚊佢，两三间，咁啊三四万啦，两三万啦，咁啊再加有佢自己开间顾问公司，唉，每个月屌求其有咩走嚟问下你，咁又攞几万啦，唔系咁啊钱可以解决啦，系咪？再位嘅，屌咁多钱个政协嗰啲，屌送个位俾佢搞，唔系我奇怪在于呢样嘢咋， 嗯， 唔系话应该咁样摊派吓，唔好误会我的意思啊，而系在于点解你唔去做呢样嘢咧？中樹根乜事是唯一一个是紧跟老共路线的人咁耐，是完全得不到补偿和赔偿呢？ 喂，这个要找胡瑞山，要找你工党。 喂，所有人都做到这样东西，为什么唯独是中樹根是完全就是当卫生巾一嘢就劈了他呢？我真的不明白，解释不到这个现象。 所以真的，我们为这个黐根鼓与呼。是吧？唉，所以你话即係几残酷啊。 咁政治从来係残酷㗎啦。係咪呢个世界冇永远嘅朋友，冇永远敌人。只有永远一样嘢就係利益嘅啫。你有能力嘅你咪交换多啲俾人。所以啲人咪听你 control 囉。under 你嘅 discipline 囉。 我諗或者佢都真係得罪咗啊即係柱根啦。唔係柱根你得罪咗啊瓊子啦。 瓊子㗎啦。如果呢个 order 咁重要嘅点会就係瓊子落啊佢都爆出嚟啦。第一元老唔妥佢。第二就一定係西环啦。一定係西环落 order， 但西环冇咁蠢㗎嘛。落得呢个 order， 一定有嘢交换嘅。点解中樹根冇呢或者係唔夠呢是吗要出嚟再讲数呢 屌。 所以你话下个礼拜你叫佢嚟佢肯嚟就证明未讲掂数。唔肯嚟嘅话呢淨係食宵夜嘅话呢证明已经讲掂数。 屌你真係你真係。 我都估到佢呀。 唔係呀你咁样讲我哋都送上门呀。即係变咗就係话佢同我哋有偈倾呢其实係佢嘅筹码嚟嘅你明唔明白呀。嗱你再唔包你再唔俾你再唔搵位安置我嘅话呢我就上大军阀。係咪搵呢样嘢嚟恐吓呢一个瓊子呀大佬。你明唔明白呀嗱我而家去呢一个呢一仔呢都系一个下前奏嚟嘅啫。係咪喂等于呢一个呢金仔去恐吓呢一个阿特朗普咁样喂上大军阀先至系洲际导弹啊你明唔明啫。好咁啊喂有一位仁兄喂有一位哥啊即係货金啊我哋50蚊啊 Terence Wong 啊。 多 谢你。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